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王毓民。嗱，汪精卫佢要所谓纠正错误啊，要补过，就系将共产党咧系驱逐，喺国民党里边就驱逐啲共产党啊。咁但系有啲嘢唔系佢控制得到嘅喎，有啲军人已经去杀啲共产党，民众亦都自动自发就去暴杀共产党咁啊。8月8日呢，这个汪兆铭就向这个中国国民党，即是在武汉的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就建议清党。在这个政治委员会结果就造成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有三项的。第一呢，就是处置即是这个南昌的这一班叛徒，那时都是武汉的即是国民党的高层来的这班人，当然他本身是有共产党的那个身份，包括呢、这個譚平山啊、林祖涵啊、吳玉章啊呢啲咁嘅人啊，又通緝呢個張國圖啊等等，係嘛？就將呢一班所有有國民黨籍嘅喺武漢政府同埋呢一個國民黨入邊位居要職嘅人，全部開除出黨。第二個咧，就要清查各個政府機關同埋各個黨部裏邊嘅共產黨員啊，咁啊作成一個決議咧，就係、是。即係各級黨部同埋國民政府各個行政機關，嗰啲任職人員咧，全部要一律登記聲明係冇跨黨嘅，一定係純國民黨黨員先得，係嘛？咁然後先至去決定佢去留。另外嗰啲出名嘅呢一個即係共產黨員咧，就應該由地方軍警咧嚴重監視，有反革命嘅行為咧就立即拿辦。另外咧就係嗰啲有共黨嫌疑嘅嚇，三日裏邊就要登報聲明反對共產黨，或者咧即係發表文章反對共產黨啊。咁另外咧就係如果有共產分子潛伏喺各級黨部同埋行政機關嘅咧，又唔退出，又唔發聲明反共脱離共產黨嘅咧，就全部咧就以反革命論罪。第三點咧就係關於湖北嘅工農團體啊。咁就決議咧，就湖北全省嘅人民團體全部要停止活動，聽候改組。另外咧就改組呢啲人民團體，由中央各部會就同埋呢個湖北省黨部咧改組委員會處理。嗱，呢個喺個政治委員會呢幾呢個決議咧，咁已經係好清楚噶啦，係嘛？第一就係、是、要對你共產黨員咧趕盡殺絕啦。在武汉的国民政府行政机关里面到这个地方一个共产党员都不能够存在，是吧？就是说呢，尤其是对于人民团体，就是民间团体，有共产党分子或者共产党分子嫌疑者，是吧？一律呢就要清除，是吧？咁於是咧，搞到呢啲武漢共產黨咧，原本好巴閉噶嘛。咁嗰陣時啊，即係呢個鮑羅廷又喺度啊，呢、這個共產黨嘅中央又同呢個汪精衛咧就係、是、合作無間嘅時候，咁呢班共產黨員就已經可以啊，即、就、係、是、公開又好，或明或暗，咪可以做好多即係、就是、擴大個共產黨力量嘅呢啲工作，係嘛？去到呢個地步，喺武漢嘅共產黨點咧？一部分咧就潛入呢一個所謂地下活動，其他嗰啲就去江西、湖南啊，呢啲即係共產黨仲有影響力嘅地方、有勢力嘅地方，就去推行呢個武裝暴動啊，要建立呢個蘇維埃政權，同國民黨咧展開直接鬥爭啦。即係去到呢個地步，就係已經 你成個所謂容共政策就已經完全即係叫做徹底破產，係嘛？同國民黨嘅關係，共產黨就已經係一種敵惡矛盾，係嘛？佢另立政權啦，嗱，呢個就係1927年嘅八九月，係嘛？七月咧就搞六月，即係呢個七月就搞南昌暴動啦，七月底係嘛？跟住落嚟就係要去呢一啲地方，即係共產黨仍然係有能力嘅地方啊。有力量的地方就是建立蘇維埃政權和國民黨直接鬥爭，而這個蘇維埃政權不是即是俄共在中國的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未搞得掂，就是江西，所以這個江西瑞金的這個中華蘇維埃，其實共產黨最早是搞獨立的，是吧？所以搞分裂、搞獨立，最早就是他啦，係嘛？咁你喂嗰、那個蘇維埃政權係俄共嘅，即係等於即係中國嘅傀儡政權嚟噶嘛？係咪？咁即係等於你當年鬧汪精衛係嘛？即係或者呢個偽滿洲國係嘛？咁你話佢漢奸，咁你共產黨？做了漢奸很久了，好了，那么汪兆銘就去到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就跟南京方面呢那些军事将领李宗仁和西山会议派的许崇智呢就接触，是吧？那这个武汉政权呢去到这里呢其实就已经是去到尾声，是吧？所以我哋今集咧就係講，當呢個武漢政權去到尾聲啦，啊，咁國民黨係咪有呢、這個即係由分裂變成真正團結嘅機會咧？咁樣啊，嗱，國民黨咧自從呢個所謂西山會議發生咗之後咧，咁跟住就有呢個廣東同上海兩個黨部嘅對立啦。嗰陣時喺廣東咧嘅，即係呢個國民黨咧，就係真正啊，即係。由呢一個孫中山啊時代開始嘅啊，即係因為全國都四分五裂啦，咁啊國民黨就縮咗喺廣東啦，係嘛？咁亦都有軍隊啦，係嘛？咁又發生呢個陳炯明嘅事變啊等等啊，咁即係之前我哋都講過曬㗎啦，係嘛？嗱喺呢一個廣東咧，仍然都係即係國民黨嘅正統喺嗰度啊嘛，係嘛？你西山會議派。就不算是一個正統了嘛，咁嗰陣時就有所謂粵同滬啊，即係廣東同上海之間嘅國民黨嘅嗰個分裂，係嘛？好啦，跟住咧就到武漢啦，武漢就俾呢個鮑羅廷係嘛，同呢一個中國共產黨所劫持，係嘛？咁你又另外一個即係。嗱喺廣東你就離開，咁就本嚟就係江西南昌，跟住就呢個武漢啊，嗰度武漢同南昌之間又有一個對峙，南昌後來就變咗成即係國民黨嗰班所謂中派，唔係叫右派啦。咁啊離開南昌，跟住就蔣介石因為軍事上面嘅勝利，跟住喺南京啊就成立呢個國民政府，咁啊將國民黨嘅即係黨部咧就移去南京，咁於是出現南京同武漢嘅對立咁啊。咁呢啲咧，前面我哋都講過曬嘅，咁就變咗係有三方面嘅勢力。如果整講當時嘅國民黨，就係呢一個上海、南京同埋武漢，咁樣。咁你當時反共嘅嗰啲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喺南京重建呢個國民政府，係咪？咁有蔡元培啊、吳志輝啊呢啲人啦，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咁於是咪出現寧漢分裂啦。咁呢個之前我哋有即係都有分析過。咁於是。寧漢同呢一個滬啊，即係寧滬漢啊，寧就係南京，係嘛？滬就是上海，漢就係武漢。咁呢三方面即係都係國民黨嚟嘅，只不過大家對容共咧係有啲唔同嘅睇法。即係以西山會議派為背景嘅呢啲上海嘅國民黨人咧，呢班就一定係極右派嚟嘅。當時即係共產黨或者俄共就將佢哋定性成為呢個即係一定係敵人嚟㗎啦，係嘛？嗰個係國民黨嘅右派，國民黨嘅左派咧就係呢個汪兆銘 係嘛？咁呢個就係共產黨要拉攏嘅，同埋真真正正同佢合作噶啦。而呢個孫中山嘅聯俄融共政策咧，就武漢嗰個先至叫做真真正正繼承呢個中國國民黨總理嘅即係呢一個遺願係嘛？或者總理嗰個政策佢哋得到更續延續嘅就係武漢啦咁樣。咁呢個當然有即係共產黨喺度啊，佢哋嗰個論述咧啊，就變咗所謂聯俄聯共係嘛，就唔係聯俄融共。咁但係南京呢班都係反共嘅喎，當初本嚟就將南京呢班咧就叫中派，係嘛？上海呢啲係叫右派，武漢就叫左派，國民黨係嘛？咁你於是咪出現呢個同室糟糕講嚟講去係嘛？其實都係一個原因啫嘛，大家對呢個所謂聯俄用共有唔同嘅睇法。具體啲講，大家對共產黨啊有唔同嘅睇法，咁啊，西山會議派就一定要殺你啲共產黨噶啦！我話俾你聽啦，你一定係對呢個國民革命構成最大嘅傷害同埋破壞嘅。初初呢個蔣介石咧，對西山會議派都係不以為然嘅，對佢哋啲所謂，佢係比較傾向，即係蔣介石係比較傾向，即係。當時佢比較可以講話比較傾向嗰啲反對西山會議派嘅啲國民黨主流派，係咪？到後來啊，佢先至堅決同呢個共產黨咧，即係作呢個所謂鬥爭啊。咁就當然佢即係發現共產黨個目的都係要搞冧你國民黨噶啦，係咪？咁其實更早之前我都講過，佢去蘇俄。即係考察嘅時候，翻嚟寫咗個報告俾孫中山，啊，佢認為共產黨咧係靠唔住嘅，係嘛？你可以話佢先知先覺，但係型格細禁，佢都要即係奉行呢個孫中山嘅所謂嗰個融共政策咁解嘅啫，咁啊，咁呢種同室糟糕兄弟鬥爭係咪？隨著呢個南京清黨，咁於是南京。同上海呢班西山會議派個目標咧，就已經係一致。呢、這個一致啫，大家都認為要即係、就是、對付呢個共產黨，呢、這個國民革命咧，先至能夠可以順利進行。